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，预计今天下午本市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13度，夜间最低气温1度，昼夜温差较大，夜间湿度较高，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，谨防感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低气温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北衙唐云 把徐芳叫到面前，徒儿啊，你一共有一个师大爷，还两个亲师叔，你师大爷是南侠王爱云，你俩师叔一个叫中侠晏荣，一个叫剑侠吴真，这都是咱们的亲人。特别是你这师大爷王爱云有四个徒弟，大徒弟双钩将武殿章，二徒弟八臂讹诈命波镖，三徒弟康茂才，四徒弟傅有德。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，你要打听到有这几个人，你就狠狠地跟我造，记住了吗？ 待会儿给 徐芳一拨了脑袋。那么我师大爷的徒弟跟我是亲叔伯师兄弟，怎么还打自己人呢？可有点不懂，在那发直。你愣什么？哦，你不明白。孩儿，我跟你说清楚吧。当初你大爷瞧不起我，说我个小收不了好徒弟，我心里跟他打了赌了，我非收个好徒弟不可。现在这好徒弟就是你，我暗自发下一个誓愿，多次把能耐给你教成了，叫你揍这四个人，看看你大爷说话算是我说话算，看看我们哥俩究竟谁徒弟厉害。孩儿啊，你可体谅你师父的苦衷啊，啊，一定给师父撞脸面。你要能办到这些事情，我没白费功夫，记住了吗？ 哦，弟子记住了。 不过徐芳啊，你可记住，打是打，跟仇人可不一样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把他制服了再说明你是谁徒弟，咱爷们这口气就算顺过来了，就拉倒，以后该亲亲该进还是进，懂吗？ 记住了。 临走的时候，北侠唐云恐怕徒弟吃了亏，又交给他善使一种暗器，打三只枣胡镖。这镖您听这名儿就跟那枣核差不多，不过个头比枣核大点儿。两边都拿毒药都喂了，打这种暗器的时候必须戴上鹿皮丸手套，要不把自己的手扎伤了非中毒不可。连解药毒药都给了他，一再的嘱咐，徐芳这才告辞老师闯荡江湖。后来呀，他在路上遇上活神仙刘伯温了，是在店房遇上的。一开始谁也不认识谁，吃了晚饭到院里乘凉，哎， 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后来两个人处熟了，一问才知道是活神仙刘伯温。徐芳喜出望外，把刘伯温让到自己的屋里，像对待老师一样。哎，两个人做了个彻夜长谈。小矬子出来说了自己的身世之外，又请教刘伯温，问自己干什么合适。刘先生打量他半天呢，哈哈哈哈！徐壮士啊，以贫道之见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。当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。正是有出息的人，哎，露面的时候。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能为，我给你荐举一位明主。哎，您说谁吧？这个人姓朱，叫朱元璋啊。你听说过吗？想当初在乱石山七雄结拜，排行在第四名。这个人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我看早晚必取代大元。我看你就保他就得了，哟，那感情好。既然是保这朱元璋，我不认识，不认识没关系啊，我把你领去。那太好了，多谢先生。两个人一言为定了。其实刘伯温呢，这是在襄阳出来替朱元璋笼络天下的人才，正好遇上徐芳，有心把他带回襄阳，自己还有些事没办。怎么办吧，咱们赶着往前走，办完了事咱们一起回襄阳。这徐芳挺高兴，就跟着刘伯温，这一天就走到张家庄，就咱说这个大刀将张成，跟刘伯温也认识。当时刘伯温见了张成之后，顺说他保朱元璋，这张员外满口答应，热烈款待刘伯温。刘先生呢，就把小矬子徐芳做个引荐，说这是我的朋友，姓徐叫徐芳，将来也要保西吴先王。人家老张家也热情款待，因为刘伯温有些事情还没办完，带着徐芳多有不便，在临走的时候把徐芳托靠给张成，说呀，你就在这儿住着，等多咱我办完事回来接你来。徐芳也就点头答应了。刘伯温走了以后，这徐芳每天一日三餐吃完了没事可干，心说这等到什么时候，白天练练拳脚，在庄村外头溜达溜达，到了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后来小矬子一合计，这么办吧，我学了这么大的能耐也没地方施展去，晚上啊我不睡觉，出去抓贼去得了，给老百姓多少办点事儿。他想的倒挺好，刚晚上呢，他把灯光指了穿房越脊，到了张家庄寺外。那时候贼道风起，那贼有的是啊，多如牛毛，真要晚上出去溜达溜达就能抓住几伙。徐芳呢也抓住几伙，但是抓住之后一问，这些贼跪下就磕头说，老爷，我们为什么当贼呀，连年打仗缺吃少烧，实在没办法，这是逼的，偷点东西呢为了户口养家全小，您把我们饶了就得了。这一哭，徐芳心软了，就把这贼给放了。可这东西怎么办呢，忘了打听这东西是偷谁家的了，又送不回去，哎，就把这些东西拿回自个儿的屋里，就塞床底下了。有这么几个地方没法送啊，徐芳也没跟张成打招呼。有这么一天，徐芳出去透空气去了，正好人家屋子要打扫卫生，张成手下的人一聊这床帘一看，哎呀，这底下还有包袱还有行李，打开一看里边什么都有，心说这哪儿来的，就报告了张成。张成一开始不相信， 亲自上屋来检查检查，检查完了他相信了。哎呀，闹了半天这小个是贼呀，心里对刘伯温十分不满，你白是活神仙了，你怎么把贼领我们家来了，有心把他撵走。刘伯温回来领人怎么办呢？没法交代，不撵走从心里对徐芳不满。要说张成这个人也是知出知入，心里头有了，脸上就带出来了。由于这是一场误会，双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到了第二天，张成对徐芳突然就冷淡下来了，一见了面顶多鼻子眼哼一声，告诉厨房的别给他做四个菜俩汤啊，有剩饭就给他一口划拉划拉得，他不是人。仆人当然听主人的了，大伙对徐芳也全非常冷淡。这徐芳没搅出来怎么回事，心说怎么回事呢？我哪得罪这员外了啊？大概我没给钱，有心给钱在刘先生的脸上过意不去，哎，暗气暗变，等刘先生回来咱们一块算得了。这是他心里想的。要不怎么咱们上文书说了，徐芳这一进屋这些人对他说那种话呢，又撵他出去又拿他不当人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徐芳啊，由于刘伯温的介绍知道明主就是朱元璋，刚才听人们轰传说朱元璋到了张成家里头，他不相信，故此到这屋来看看，一瞅还真是。小卒子徐芳喜出望外，心说这回可遇上明主喽，我有能力可以得一施展了。这个人呢好诙谐，平常说两句离席话，另外他也真有能耐，所以在西吴先王的面前说了些大话。朱元璋不了解他怎样出身，难免不相信。说完了之后，就见小撮子徐芳把脑袋一拨了，主公，我说是说做是做，您老人家料等片刻，这不员外都在这儿呢吗？你看着我出去怎么收拾这个刘福生，咱们回头见。苍当一声拽出一对冰铁铁棒槌，转身到了庄外。朱元璋心没底儿，就问张成，张员外你看能行吗？哎，高下他那两下非叫人拽耳朵摔死不可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怎么办呢？我看这么的，咱把车套好，把东西装好，这徐芳一旦败了，干脆在鞋底下抹油溜之乎啊，咱跑吧，我的庄村都保不住了。朱元璋一听也有理，这才答应张成说的那个要求，带了50个庄兵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来到庄外给徐芳观战，看看他究竟能行不能行。朱元璋、张成和姚猛躲到土围子之后，探出头去往外看着。这时候小撮子徐芳夜已来到庄村外，正好跟刘福生见了面。刘福生呢那肚子气儿大了，心说这朱元璋怎么就抓不住呢，眼瞅他进了庄村，哎，就没杀进去。要说自己到了庄子里挨屋挨户检查，又怕吃亏上当，所以他在庄子外头讨敌骂阵。心里正在焦躁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马前说话，呀，哎，好小子，你叫刘福生吗？刘福生一听，这谁？什么味儿？这是？抬起头来溜声观球，这个，怎么没人啊？他正往远处看呢，徐芳在底下说话了，我你往哪看？低头。干嘛脖子底下的刘福生往下一看，呵呵，好像被气乐了， 心说没下雨那狗尿台都成精了，这像人样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怎么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？我说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肉人，一点掺和都没有。刘佛山啊，你小子大概活腻歪了，你撵别人我不管，竟敢撵我的主公朱元璋，你有几个脑袋？今天大将徐芳在此，焉能容饶？你可知道短命丁的厉害？哦，刘福生这才听明白，这小个姓徐，叫徐芳，外号叫短命丁，真是一脸的瞧不起呀！你看这个小个他能瞧得起吗？哦，徐芳啊，就你这个模样的，你还敢跟本王动手吗？对，就我这模样才敢对付你呢。我也是饭桶，你也是饭桶，咱们饭桶对饭桶。呸！好小子，满口的胡说，而往哪里走？有地方走，甭你管。哎，他紧对付，可把刘福生气坏了，阴阳一合把，呸！把蛇矛枪颤三颤，摇三摇，当胸便刺，哎，扔这一枪，奔徐芳就扎来了。哪知道枪也发出去，再找这小矬子踪迹皆无，徐芳呲溜躲马后头去了。别看个小，身体力变，比猿猴还快。刘福生刚然一愣，就见小矬子脚尖点地，嘣一蹦，蹦到刘福生马屁股上去了，把双棒子并在一起往下就砸。小子，打你那后脑勺，招！没把刘福生给吓死，身子往旁一闪，双棒走空，他把大枪交单手，回手一抓徐芳，徐芳嘣又蹦到马底下了。哎，没抓着，没抓着，来来来来来，您说这仗怎么打？本来刘福生人高马大，力猛枪沉，是一员大将，但是对徐芳束手无策。这徐芳是部下将官，专讲高来高去，一会儿蹦到马这边，一会儿蹦到马那边，高来高去，窜蹦躲闪，十分的快的。刘福生一看这怎么办，扎了半天没扎着，把他气得除了哇哇暴叫一点办法没有。咱们单说徐芳，打着打着掏眼观瞧，他发现朱元璋暗中给自己观战。哦，我们王爷在这儿，大概他是不相信我有能耐。嗯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今天我徐芳得练手决意，让我们主公看一看。想的是他把鸳鸯棒往左右一分，大战刘福生，打了几十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后来徐芳把脑瓜一拨楞，坏水就冒上来了。再看他把双棒一分，脚尖点地，噌往空中一纵，悬起了有一丈八尺多高，嘴里头还喊了一声，哟，这是什么？刘福生呢，让他气得眼花缭乱，正没有主意，看他悬起在空中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他一说瞧这是什么，刘福生也糊涂了啊，手中端枪，抬头观瞧，他一仰脸，这功夫可上了当了。这时候徐芳把双棒交于单手，唰戴好了鹿皮丸手套，把枣胡镖蹬出来，这种镖尺寸不长，十分的厉害，都用毒药喂好了。再看他一扬手，枣胡镖奔刘福生面门便打。刘福生知道上当了，也晚了啊，吓得他一拨了脑袋，躲得慢点，镖来得快点， 正打在右眼睛上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噗，这一招叫换虎出洞，把枣核怼进去了，把眼珠子给换出来了。眼是人的心苗啊，那哪受得了，把刘辅生疼的哎呀一声，撒手扔枪，扑通从马上就摔下来，就地翻滚，是疼痛难忍啊。这时候徐芳双脚已经落地了，哎呀，我怎么把你乐得这模样，嘿嘿嘿，林棒子他过来了，哎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我老师都告诉好了，可有一样，你说你瞎一只眼睛多难受，哎，怎么办吧，让你少受罪吧。说个少受罪，把铁棒往空中一举，去你娘的，啪，把刘福生脑袋给揍碎了，当时是死于非命。朱元璋在土墙后边看着真切，哎，哎呀，心说话，这矬子更厉害啊，矬狠矬狠的啊！但是把张成和姚猛都乐坏了。行啊，这他妈小矬把子有两下子，连装兵全出来了，大伙围住徐芳，热烈欢呼。这阵徐芳把兵器背好了，转身来到朱元璋面前，主公，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？哎呀，徐将军果然武艺超群，不过手太狠点了。不不不，这可不算狠啊！如果不把他整死，能完得了吗？哎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 不，徐壮士，你可惹了祸了。刘辅生一死，他兄弟刘辅通岂能与咱善罢甘休呢？ 嗨，那是后事儿，到哪河咱脱哪个鞋，您管那些干什么？ 朱元璋一听有道理，刘辅生这一死不要紧，日后他兄弟刘辅通为了给大哥报仇，在乱石山摆下十王兴隆会，请朱元璋前去谈判。那时候把西吴王困在柏林楼，好悬没死了，才演出一段书： 猛将中锤阵乱石山，常遇春一声炸山口，枪条铁花车，这才化险为夷。当然这是后话，这暂时不提。刘辅生这一死，刚把死尸抬到庄村里头，这时候胡大海、郭英所有的人率人就赶到了。咱们前文书讲了，朱元璋的马是落荒而逃，马受伤惊了，刘辅生在后头追的，其他人呢在后面保护朱元璋，晚来了一步。等胡大海、郭英领兵到了，刘辅生早死多时了。众人一听朱元璋没有事儿，这才把心放下，纷纷进了张家庄给主公道经。一时之间，张成的家里可热得起来了，张成也乐呀，欢迎这帮人张灯结彩，把义军接进庄村。朱元璋就把所遭所遇跟大家讲了一遍，大家一看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朱元璋说，人死不结仇，以孤王我的主意，不如用上好的棺椁把它承殓起来，然后派人送回颍州，另外拿我封信面见二王刘辅通，再三致意，解释解释为什么这是一场误会，日后见面之时我们想办法补报。大家一听自可如此了，准备一口柏木的棺椁，把刘辅生的尸体搁在里边，派了几十个人护送赶奔颍州，暂时不提。朱元璋兵驻张家庄也就是半个月左右，想了办法三路进兵，智取出州。 听众朋友，